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戴大哥，入学考试一共只有四关吗？ 嗯，一共是四关。第一关你已经经历过了，就是将魂力不足21级的或是年纪超过13岁的考生剔除。在这一关过滤掉的人是最多的。第二关是进行魂力评测和武魂鉴定，光有强大的魂力是不足以证明未来的发展潜力的。这一关主要还是检测武魂，只有武魂拥有发展潜力并且在之前的修炼中发展方向正确的魂师才能够进入第三关。当然如果武魂极为特殊怪异也能入选，像小奥当初就是这么入选的。 戴大哥，可我的武魂是蓝银草，应该属于最没有发展潜力的武魂，为什么？ 你也不用自谦了，你的实力我还不知道吗？学院有规定，如果报名的考生魂力超过25级，那么无论武魂是什么都可以直接通过第二关和第三关的考验，一力降十会，凭借着魂力上的优势依旧会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 嗯，第三关考试是什么？ 第三关是考验考生对自身武魂的应用程度，光有魂力和发展潜力是不行的，还需要拥有对自身武魂的控制力，等级越高的武魂越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对武魂的控制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就证明魂师本身不够勤奋，这样的学员我们也是不收的。第四关是考验实战经验的，有些学员本身的武魂不错，对武魂的控制也不错，但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长在蜜罐之中，对于外界的一切根本就没有什么了解，更不用说战斗了，这样的学员学院也是不收的。院长大人说过，娇生惯养的一律不要。 哼，你们这是挑学员还是挑老婆？这也太严格了吧。难怪门口那老师说你们这只收怪物，能通过这四项考试的恐怕也只有怪物了。哎，我很想问一下，史莱克学院现在有多少名学员？每年能够招收到多少名学员？ 哎，我们史莱克学院从成立到现在20年里一共录取了42名学员，平均一年有2个左右吧。今年你们4个要是都被录取了，也算是创下记录了。在这之前，学院已经2年没有收到过学员了。目前，学院里正在学习的学员，算上我，一共3个。 三个。 整个斗罗大陆，我们可以算是唯一一个老师比学员多的学院了。就算录取了你们，我们学院的学员数量也绝对不会超过老师的。 这样的话，学院怎么能生存下去啊？没有生源就应该没有收入吧。 要不然你以为学院为什么会在这么个小村子里？就是因为缺乏资金，如果不是我家里还赞助了一些，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今年要是再招不到学员，那么我们在读的3个人就将是史莱克学院的最后一批学员了。 那为什么学院不放松一些入学考试的要求呢？我看报名的人也不算少。 院长大人说过，宁缺毋滥，无论到什么时候，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也绝不收废物，只要怪物。你们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吗？我们这里既不是中级魂师学院，也不是高级魂师学院，因为我们的要求与他们都不一样。我们只要13岁以下的学员，而且必须是天赋异禀，而学院的毕业条件是要超过40级。而且是在20岁之前超过40级，达到魂宗的程度才允许毕业。学院一共录取过42名学员，但真正毕业的却只有14个人。这14个人离开学院之后，无一不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其中最出色的一位，现在已经是武魂殿中最年轻的长老，权威仅次于教皇。其余没有毕业的，都是无法在20岁之前完成40级修炼的，以及在猎杀魂兽时死亡的。院长大人说过，不够41级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 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 唉，巴拉克王国王室原本打算要赞助学院，但却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我们史莱克学院又与其他学院格格不入，深受排挤，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唐三很渴望能够见到戴沐白口中的那位校长，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在20年里一直如此执着地坚持建立这样一座学院。戴沐白停下脚步，此时他们来到了另外一片空地，这里比之前第二关那里要小上许多，只有200平米左右。一名看上去50多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着瞌睡。 赵老师，我带人来进行第四关考核了。 今年有来第四关的了，竟然还是四个。 而且他们还免除了第二关和第三关测试。 闻言，赵老师眼睛一亮，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的身高不高，相貌很普通，但看上去却极为结实。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上一些的身高，竟然给人一种雄壮的感觉。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他那一身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但壮硕的身材无形中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四个都超过了25级，不错不错嘛，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啊。我这儿呢是最后一关，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能正式成为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哈哈，不过我的考验可是没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是每一名魂师必须要拥有的，那我所考核的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我叫赵无极，既然你们四个都是免测通过2、3关的，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现在呢，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那么，一炷香之后，测试便会开始。测试的内容是，你们四个人联手抵挡我的攻击，共一炷香的时间。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都算你们过关。不过呢，我希望你们能明白，不要试图取巧，没有人能够用速度逃离这个范围。同时，我也可以提醒你们，凭借一己之力也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那么，相互协调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啊，赵老师，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院长不在，学院里我最大，我说好就是好。好了，我要点香了，你们时间不多，自己做准备吧。小白，你也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点准备。 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手指在香头上一捻，竟然直接将香点燃，弹指之间，香已经插进了地面，并且没有丝毫颤抖。做完这些，赵无极重新坐回自己的椅子上，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唐三四人倒没有因为这位赵老师提出的测试方法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反而是戴沐白一脸的凝重。 你们过来一些，这次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没想到赵老师竟然要亲自出手。 这位赵老师不会也和门口那位老师一样，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吧？ 不是的。 啊，那就不怕了。怎么说，我们四个也是接近30级的实力，以4打1，只要实力相差不是太悬殊，顶过一炷香的时间难道还不行吗？ 如果你们以为赵老师的攻击那么好抵挡，那就大错特错了。不错，赵老师并不是六十级那一层的魂帝级魂师，他是76级魂圣，兽武魂，战魂圣，是学院的副院长，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他有76级啊，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 啊，年龄从来都不能代表问题。时间不多了，我简单的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然后你们必须立刻决定出针对他的战术，否则别说是一炷香，你们能够顶住他第一波攻击就不错了。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而已，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的时间就算是通过了。谁知道他今天哪根弦不对，竟然要亲自出手。 唐三四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面对一名76级的魂圣级强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唐三之前所居住的圣魂村传说就有过一位魂圣，但那只是传说而已，这位魂圣可是近在眼前的，而且还将成为对他们进行测试的考官。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